是很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 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 转不出自我，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，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去勇敢，谁能逃脱花前月下，转身难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徐怀钰、任贤齐的一首《水晶》，道出了爱情如水晶般澄净纯洁的真谛。水晶晶莹剔透无瑕，符合现代都市人对于爱情生活的向往，是纯净如水的，毫无杂质，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诱惑，无私而且美丽。一起来听《水晶》。

借我的心，念我的人，太完美、yeah、慢慢开始，彻夜不归，回来也喝醉，映着你的脸，我心疼着你的狼狈，发现我从来不是你唯一的人，你笑我不成熟，我求你不要走，爱一天就要救你一天，终于累了，平凡的我斗不过你所谓爱的自由，我还是搞不懂你如何被诅咒，那一天还是那个人让你荒芜心，天都变了，我才发现我从来不是你唯一的人，你笑我不成熟，我求你不要走，爱一天就要救你一天，终于累了，平凡的我斗不过你所谓爱的自由，我还是搞不懂你如何被诅咒，还是那个人让你荒芜心田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药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，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1999年的对唱作品《让我取暖》是尤鸿明写的歌曲，起先他的想法是针对女歌星彭羚的声线进行创作，不过最终这首歌曲决定改为男女对唱，由王力宏加入男声后，与彭羚首次在录音棚中录制了这一首《让我取暖》的第一版本，正式发行时收录进了彭羚在1999年的专辑《好好爱》当中，一起来听《让我取暖》。

见的你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毛阿敏在春晚唱起的这一首《思念家喻户晓》，思念是写不尽的，是说不完的，它是藏在心中的一种渴望，感情与感情的沟通与交流，是写在心底的浪漫与默契，它是伴着泪水的心痛，也是伴着心跳的欢愉，它会伴着人们一生乃至更远的行程。一起来听毛阿敏的这一首《思念》。 是特别爱闹，这叫做心灵感召，不是你问你寻找。我天生不爱炫耀，

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，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，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？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？

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内容。1960年8月25号，罗马奥运会正式开始。2005年8月25号，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。2010年8月25号，史蒂夫·乔布斯辞职库克接任 CEO。2012年8月25号，美国宇航员登月第一人尼尔·奥尔登·阿姆斯特朗逝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结果的果本来就没下落，借一点春光苦中作乐，爱过谁没爱过，有几个一起生活。你是无端风波，若我惊心动魄，越不可说，越是夜长梦多。最要命的最快乐，越残酷的越美到没办法说，只能走过不能看破。我们爱过伤过，是求之不得，那伤口越是辗转反侧，罪过最是诱惑，真叫人不疯不活。

要靠在你身边诉说爱恋不变，直到我不能再说你也听不见。 我不能过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，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转眼就到九月份了，在接近年尾，你是不是也想买一辆车犒劳一下自己呢？如今小型 SUV 市场火爆，起亚也公布了自己的全新小型 SUV。 该车采用了家族式虎啸前格栅设计，并且加入了镀铬元素点缀，看上去有点小俏皮，基本属于男女通吃的造型。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100-1735-1503毫米、轴距2570毫米，尺寸比缤智略小，算不得优势。搭载了1.4升 NA 发动机，搭载了 5MT 或者是 6AT， 动力不算强，但是家用经济省油。易跑预计售价大概是7万左右，考虑到目前劲客的口碑崩坏导致了销量下跌，易跑来的似乎正是时候。奥迪 Q2L 也定位于小型 SUV，外观设计沿用海外版，设计简约精致，悬浮式车顶和溜背造型，看上去非常年轻。这款车车长为4229毫米，空间与缤智相当，动力跟 A3 一样，搭载 1.4T 加7速双离合，最大功率150马力。 Q2L 无疑就是缩小版的 Q5L， 专为年轻人打造的车型，就这四个圈加20万左右的价格，相信不会愁卖。作为欧洲销量冠军车型，逍客实力毋庸置疑，它会是下半年上市 SUV 中大家所关注的重点。新车设计相对老款更加阳刚有气势，档次看起来也更高。新车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401-1837-1593毫米、轴距2646毫米，预计会搭载 1.2T 和 2.0 升两款发动机，匹配了 CVT 变速箱，动力成熟且油耗经济。逍客历来在国内的销量就不错，老大哥奇骏换代成功后，逍客心里似乎是多了一些底气，期待着它的市场表现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 010-5175-2200。

许注定是只爱情的飞蛾，守着你的诱惑翩翩飞舞，从未见过爱情的美，飞奔向你，让我尝尝爱你的滋味。美丽翅膀已化成伤痕，已让我心碎，眼望着你却不懂撤退，终于知道爱深你时常无悔，还是不顾一切把你一起追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长得到后就会

些话只说一次，我真心让你走。那双更温柔的手，将来你要好好的握。既然走他的路，不要再等谁回头。我的祝福， 我的祝福 就这么多。曾经过若还能相逢，请安静从身边走过。你只要低头，别叫住我，给我个背影就够。我忍着痛和你挥手，不答应你任何要求，因为对你有爱，就不能成为朋友。只说一次，我真心让你走。那双更温柔的手，将来你要好好的握。既然走他的路，不要再等谁回头。我的祝福，这么多，从今后若还能相逢，请安静从身边走过。你只要低头，别叫住我，给我个背影就够。我忍着痛和你挥手，答应你任何要求，因为对你有爱，就不能成为朋友。你要为我幸福的活着，全心全意爱爱你的人，只有你快乐，我才有我的人生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。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能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把爱好变成赚钱的手段，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技能。年轻人有很强的嗅觉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多就代表了时代的趋势，变化越来越快，这也意味着过去经验积累的价值越来越低，甚至可以说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年轻一代。也就是说，资深管理者要向年轻一代学习新的理念和新的技术，你不仅是他们的导师，同时也是他们的学生。 看见你在眼前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、欧阳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